我们那边做的是法国的，就是糕点师 啊， 就是用西式点心的品种特别多 啊， 圈的、球的。 这我们中国也有，不用上西方，东方也有， 蘸巧克力的。 巧克力，我们这边蘸芝麻酱。 你聊咱们俩还挺有话题的。 哪儿有话题了？哈，您就跟我们说饼干了，咱没说咱相亲的事儿。 您多大来的？ 我26。 26哦，那我比您小上一岁。 是吗？啊，那24。 小一岁。 啊，23那是。 不识数啊，有点。 我开玩笑，25嘛，只不过现在讲的幽默了。 嗯，那个家里几口人呀？ 家里六口。 这人不少。 是。 哪六口啊？ 头一口啊。我们家老爷子，我们老太太，还一哥哥 哦， 啊，还一个妹妹 啊， 啊，然后那个 您26岁，对，26岁，您家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 不是，我龙凤啊，我龙凤胎，我们 都住一起， 都住一起， 都住一起， 都住怎么四合院？我们家怎么了？都住一起？你们家几口？我听听。 我们家人少，四口人。 哎呀，那是没我们家惨啊。四口，哪四口啊？ 我爸我妈我姐我。怎么你们能住上四合院呢？ 四合院老宅子 哦， 啊，祖上留的，有山有水有河流。 你的老家就在那个屯？ 市里还有几个大三居啊。 哎呦，这家庭条件那么好呢。 哎呀，一般瞎干。 怪不得我妈看上你了呢。 谁呀？你等会儿。 不是看你想 谁 说你好 啊。 我妈说你好。 是是是，也问他好。 嗯，有点尴尬哈，气氛。 其实还行，我觉得不太尴尬，你太能说了，你知道吗？要不然咱那什么吧， 今天就到这里。 不是，也中午12点了，都饭点了，是吧？要不然那个，你先回家吃点，行吧？那有事没事别联系了就。 咱有空再聊吧。 哎，好好好好， 不强求啊， 哎， 勉强。 哎，好好，都明白，都明白。 妈回来喽。 行了，这个留了微信。留的短信，留的 QQ， 然后勤联系着，希望你们呀早日完成妈这心愿啊。 可留他干嘛呀？ 好好谈恋爱呀。 干嘛就谈恋爱了呢？ 小伙子人不错。 人是还不错，就是话太少太蔫，说不到一起去。 你看你看看人家呀，小伙子有城府，人家有文化，第一回见着你不好意思，你是不是要话多来着？给人家镇糊住了吧？你就是这样，你的语言量太大了，不让人小伙子表达。你要像妈妈这笨嘴拙舌的，没准人就瞧上你了。 妈，那不是你让我说的吗？说别跟静坐似的，不理人家。我这才发挥了自己的这个 余热， 不是特长。 人家怎么样？ 天上地上的我都说明白了。 怎么样？ 他家六口人，住一个大四合院里边，在那 桃花盛开的地方，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 两圈蓝精灵， 1米76，6.76还是6.76来的。 哎呦，你出去溜达去吧，这哪成啊？ 家庭条件真不错， 是 的，城里有几套 大三居吧？ 什么大三居？ 大三 居 啊，对对对。 然后呢，山里又有房子。 没有这么说的，人都说是城里有房子，没有说山里有房子的。 现在就讲究这个吗？ 哦， 这城里有房子有什么新鲜的？山里有房子，就是没有感觉。 怎么没有感觉呀？聊得不投缘。 嗯，他聊得我都方了。 不是这个，这么多年我就没听过谁说自己方人的，你知道吧？ 不是，然后方了就是说脑袋都出棱了， 磕着了。妈妈摸摸。 哎，不聊了不聊了。哎，姐你也在呢。 哎，这可怎么办？这二闺女瞧不上，活生生的耽误。小伙子人又这么好，干脆我再跟大闺女对付对付。我说闺女， 嗯， 你妹妹啊刚才啊去相了个小伙子，没相上，可小伙子呢头是头脚脚脸脸的， 哈哈哈哈， 又听相声的。哎呦，关了关了关了关了，那有什么可听的呀？是不是要听王文连续呢？ 啊， 斗公训女吧，还要学外语，把那收音机关了，这跟你说正事儿呢。 干什么呀妈，别着急呀。 能不着急吗？你妹妹刚才相一对象，可惜呀你妹妹没瞧上，你看看你能不能啊。 啊，他没瞧上您就往我这儿布啊？ 这小伙子条件挺好的，万一你们俩谁瞧上了，哎，你们俩谁先做个表率，先结个婚，妈妈